最早轮像约翰霍普金斯啊、布兰迪斯啊、罗切斯特呀、啊、这种好的学校的商学院，第一轮都是比较早结的，都是11月之前结的、 嗯、 那基本上都放榜了、 嗯、 我们发现因为申请这些学校的条件的学生基本都差不太多， 嗯， 那都是 GPA 3.5 啊，托福100到105，然后 GMAT 700以上、 嗯、 GRE 320以上的孩子， 嗯， 但是录取的结果反馈是这些，我自己总结啊，是这些面试可能感觉更好的孩子的优势会更明显一些。 哦， 就是 说在达到了这个基本的水平之上，面试的成绩越好，可能这个录取的几率就更大。 对，对，其实这个面试并不是那种特别难的面试， 嗯、 它就是4-5分钟， 嗯， 抽3个问题，每个问题答1到2分钟。 嗯，这些问题可以是学术方面的，也可以是一些 查看您的。它其实大部分答的并不是特别学术， 嗯、 其实研究生我们 对人的了解， 哎，对，更多问题是看到你对于这个专业的一个规划。对于未来职业就业方面的职业规划， 嗯， 对于短期的3-5年的一个职业愿景的展望，然后你自己的一些 weakness 短板不足， 嗯， 一些学术上的差距，一些在学术的这种商业上领导能力呀、啊 嗯、 然后团队合作能力呀、啊、这些就是你非常职业规划方面的问题。 哦，这个是 研究生商学院这类会问到非常多的。 嗯、 那像其实在一般我们申面试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其实如果申的学校非常多，我们自己会有大概的能涵盖70%-80%的覆盖面的题库。嗯，那这样的话孩子去针对他去准备会有更好的效果。 嗯，就根据这个往年的这个面试的一些经验。 哎、对。因为我们 就把它总结出来。 一个学校可能每年会有20-30个学生去申，每个学生的问题相同的就相同、 嗯、 不同就会有个大题库。 哦、 所以你会发现美国的。 这还不错。 嗯，对，你会发现美国研究生商学的面试其实很少是学术面。 嗯、 大部分是规划面和这种未来的这种发展的面试， 嗯 啊，所以其实可能美国研究生的商学院的研究生面试会更看重的是你对于未来的展望啊，职业发展的想法呀， 嗯， 自己的一个清晰的定位， 嗯， 同时最重要的是一个流利的表达和你的一个思维的缜密， 嗯 嗯， 其实因为这也是本身商学院的学生需要具备的特质， 对对对， 嗯、 通过这个面试的流程来考察这个学生的一些性格呀、 哎、 能力，嗯嗯，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您提到说这个研究生的录取呢，研究生是要申请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同学哈也会说递交完了这个材料之后我做些什么，我是等着吗？如果说我的语言成绩已经达标了，或者说我、 嗯 可能提升的空间不是特别大了。 嗯嗯嗯，是这样啊，就是在申请过程中，其实如果提交完材料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新的成绩。 嗯、 当然，如果说之前咱们先说啊、 嗯， 如果你成绩还有一些已经不错了，但可能没有那么完美。 嗯嗯， 比如说我 GRE 可能323、324，但我并没有到327、328这么高的分数。 嗯， 我可以再去刷 GRE， 然后可以补寄给学校，可以。这个在申请过程中去作为辅助材料去证明、 嗯、 那或者说我们的学生可能在申请的时候正好大四上学期的成绩单出来了、 嗯、 那我这个成绩还有往上又走了走， 嗯， 那我可以把我更新的成绩单再补送给学校， 嗯， 然后或者说我可能在大四的课程有学校会相对少一点，那我这个假期我做了一个科研活动，做了一个实习， 嗯 啊等等的，那这些也都可以补送给学校作为我们辅助的一个证明材料。 嗯，如果说在提交完材料之后有时间的话，是也要去特别安排一下这个实践活动，比如说大一大二大三没有这一项的话、 嗯、对， 嗯， 对，一般是这样啊，申请研究生的话就是刚才我们申本科之前说过硬性和软性， 嗯， 研究生也有硬性和软性之分、 嗯、 硬性条件刚才我说到就是成绩， 嗯， 软性的话其实它也会有，研究生也有下校，但你申的时候、 嗯、 下校肯定来不及了，但是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实习， 对 啊、比如说科研， 嗯， 比如说跟着教授做的一些论文发表， 嗯， 学术上的一些文章，还有一些这种实验室的这种实验报告， 嗯， 啊，这些就是针对于研究生所说的软性素质的背景。那在申请过程中，如果这些东西有更新的版本，或者说，比如说我实习做了一个，我又多做了一个，都可以提供给这个目标的学校。 嗯，也就是在提交完材料之后，这些方面实际上还是可以去提升自己的。 还是有一些时间再去补充给学校，让他去增加自己的申请筹码。 嗯。